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还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嘅。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2月12号嘅。咁啊，今次咧系最后嘅节目，咁所以咧真系非常之多谢各位听众咧。8个月嚟嘅支持咁样样吓，咁咧我哋咧就会有啲咩新动向咧咁样样，咁我哋咧就迟啲再讲啦咁样样，咁、但系都要即系解释下即系点解要终结啊澳楼广东道嘅澳洲路边社呢个节目咧咁样样，咁首先咧即系因为咧其实澳楼广东道都向世界出发吓，咁所以咧就由呢个澳楼广东道就变成四海文集啦，咁好巴闭啦，个 slogan 系咩啊头先？话录得好辛苦呢、這个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哇，呢、這个好听啦，咁样样。咁其实即系尤其是呢个家在海外咧，咁就我系 specifically 咧就话一定要嘅咁样样。咁原因就系咩咧？就真系因为即系虽然我哋系即系心连心，即系都好关心香港嘅事情咁样样啦。咁但系始终尤其是移民咗喺外国嘅国家吓，无论系澳洲、加拿大啊、美国啊。英國啊咁樣樣，當你係入咗籍嗰陣時候咧，你就係呢一個國家嘅人嚇，咁、必須咧就係要背負著呢一個國家嘅價值觀啊各樣咁樣樣，咁所以即係當你係嚟到另一個國家嘅咁樣，如果你係叫呢個地方做異地啊咁樣樣，又或者係話我、香港仲係你嘅家嚟嘅，又或者話呢個係一個 diaspora， 即係我有一日都係想係翻翻去香港嘅嚇，翻翻去自己嘅鄉下嘅咁樣樣，咁其實即係呢一個講法就。其实唔系几好嘅，咁就相等于有好多大陆人嚟到香港嗰阵时候，唔觉得自己系香港人吓，觉得自己系大陆人，仲系即系揸住好多大陆嘅一啲价值观咁样样，咁但系嚟到香港就唔揸起任何香港嘅价值观，咁啊令到香港人好嬲咯。咁尤其是如果我哋喺海外嘅，即系我哋关心香港嘅事情，我哋好多时候会批评呢一啲人，咁但系其实自己做嘅都系一样。 借低嗰啲人嚟。 系啦，咁所以咁样就好讲唔通啦。咁所以即系都好开心咧，就系有呢一个咁样嘅 slogan， 咁我哋都真系好开心吓。是可以同即系四海文集咧，同埋 My Radio 咧就叫做节目，咁我哋就一齐向世界出发咁样。咁啊，即系我依个澳楼广东道咧，即系其实一开始嗰阵时候咧，就系谂住讲多啲关于澳洲嘅新闻啊，同埋政治啊事情啊咁样。咁但系就发觉其实即系睇翻啲 stat 咧，其实大部分嘅听众都唔系来自澳洲嘅咁样。 同埋其实你讲嗰啲新闻都唔系净系 focus 喺澳洲咯。 就系因为呢一个情况咁，即系呢个 cause and effect 嚟。如果大部分聽的都是澳洲人，咁我講多啲澳洲嘢咯。咁但係即係原喂好多人都唔係嚟自澳洲喎，咁樣咁點算咧？咁樣咁所以就講多啲關於一啲世界性嘅話題啦。咁其實即係始終我哋嚟到2015年咧，其實所有西方嘅國家面對嘅問題都基本上係好相似嘅。咁第一最緊要咧就係呢一個嘅多元文化政策之後，亦都係所導致嘅即係恐怖襲擊啊咁樣啦。民主自由啊，同埋呢一個嘅言論自由嘅問題啦。咁同埋亦都係有經濟同埋惰性嘅呢一個嘅問題咁樣嘅，咁其實真係無論係即係任何西方國家，其實都係度過緊一個完全。 全一样嘅情况咯。咁我哋个节目真系都唔会话我今个星期嘅呢个政府咧就喺呢一度起咗条路，呢条路应唔应该咁样起咧？即系我哋节目根本就唔系讲呢一啲话题，系咁所以真系既然系咁嘅吓，不如向世界出发，就即系 宏观啲， 宏观啲吓，即系同西方国家有关系嘅嘢咧，就系、是、就会。讨论嘅咁样，咁我哋嚟紧呢一个新节目咧，就系、是、会咁样做噶啦，就系、是、会讲关于即系世界各地嘅西方国家面对嘅问题咁样吓，咁所以其实个节目内容咧都系同而家差唔多嘅啫，咁样，咁但系另外就系咩咧？就系、是、真系希望咧就系提高呢一个节目质素吓，咁所以咧就唔会一个礼拜做一次噶啦吓，咁我哋咧以后个节目咧就系、是、两个礼拜咧做一次嘅，咁样，咁两个礼拜做一次，咁系咪因为我懒呢？咁其实就唔系嘅，因为我希望咧喺另外嗰个星期嘅节目咧，就系、是、做多啲澳洲本地嘅节目咁样，咁就睇下有冇一啲咩本地嘅电台就肯招揽我咁样啦。咁但系呢一个就呢一个就之后再倾啦。咁但系即系我都希望即系我呢个信息咧，即系好开心，即系有 my radio 吓，同埋有四海文集系攞我哋啲节目嚟做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最后即係我哋自己个即係影响力嘅范围呢，即係 area of influence 呢，喺澳洲都好重要嘅咁样。咁所以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喺澳洲有一个平台呢，就係、是、多啲澳洲本地嘅人听嘅，咁听返呢一啲同样嘅信息，但要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嚟到表达嘅咁样。咁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呢事实上即係自从嚟咗 My Radio 啊同埋澳楼广东道做节目呢，其实我做节目嘅质素系低咗嘅。其实系低咗嘅咁样。咁点解呢？因为呢一个节目呢就系、是、即係虽然我系摆好多时间去做，但系其实最后个质素系低咗嘅，即係比我以前喺 SBS 大台做节目系低咗嘅。咁原因呢即係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节目时间长咗啦，有啲要拖长少少做啦咁样。出嚟嘅就唔系最精嗰啲咁样。咁樣，但以前 cut 嘢好辛苦㗎，以前亦都係，即係其實用嘅時間都係差唔多，即係其實我做一個一個小時嘅節目，同埋一個半個鐘頭節目，其實嘅時間係差唔多㗎啫。咁但係即係我再要係話要即係削減一啲嘢，咁其實嗰下先最辛苦咯。咁所以可能一個半個鐘頭節目，我要聽兩次嘅，即係由頭到尾剪一次，咁跟住之後，咦剪唔夠，咁之後又要由頭聽多次，又要再剪一次，咁可能要剪幾次嘅。咁又或者如果喺 live 做嗰陣時候就有好多嘢想講嘅講唔到咁樣，咁但係呢一度呢我就暢所欲言嘅，咁呢一個就好開心啦。咁但係反而就係因為我暢所欲言咩都講到，咁所以就反而令到我懶，同埋令到我嗰、那個想像力呢同埋嗰個 creative 呢，即係 creativity 呢反而係低咗嘅。因為以前呢即係我 SBS 工作嗰陣時候呢，就真係好需要打好多擦邊球嘅，即係我唔可以即係直接鬧咯，有好多嘢，即係我要兜個圈嚟鬧，我要用諷刺，我要用笑嘅方法嚟到鬧一樣嘢咁樣。咁呢一個方法做節目咧，其實係即係首先係挑旺我自己思維啦。首先就咁，同埋另外咧，就係、是、其實係好聽好多嘅，即係其實你聽我坐喺度鬧嘅， 平鋪直述啊， 係啊係啊，你聽我坐喺度鬧嘅，咁即係鬧幾次差唔多啦。咁但係其實我諷刺，我諷刺同一樣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嚟到諷刺啊嘛，咁樣係咪？咁例如即係我最經典嗰件事係咩咧？咁樣咁我時常咧都係即係。讽刺 SBS 嘅电台呢成日都话自己系不偏不倚嘅咁样。佢事实上真系做咗不偏不倚嘅。咁但系佢哋有啲咩问题呢？咁第一呢就系佢取材方面。例如佢新闻呢系鍾意用呢一个文汇报嚟到报道嘅。咁但系佢又话佢不偏不倚喎。咁但系 technically 又系喎。即系你有啲咩证据证明文汇报系偏左呢咁样。咁其实你又冇㗎，佢系要用呢一个你吹呀咁样。咁另外第二呢就系呢个叫 non-reporting, 即系不报道啊。即係佢係不偏不倚噶，咁但係有啲不利佢嘅新聞嘅，或者一啲新聞係佢唔啱聽嘅，我咪唔報道咯。 即過濾咗一層先。 係啦，咁我咪不偏不倚咯，咁樣係咪？即係好似 for example 係六四嘅咁樣，六四事件佢係唔中意講，佢係逃避嘅，咁佢咪 non reporting 咯，直情報。咁你唔可以話我偏頗，你唔可以話我 bias 嘅，我係冇報道噶嘛，係咪？系啦，咁第三就系咩呢？就系、是、一啲叫做不分轻重嘅报道，同埋不分是非黑白，就好似咁样指鹿为马吓。你明明见到嗰只咧系鹿嚟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咧你就话。对于呢一只动物咧，其实系有好多唔同睇法。咁有一啲人嘅睇法咧，就系觉得佢系马。咁亦都咧系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咧，就觉得佢系鹿。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咧就邀请两位嘉宾咧，就系嚟辩论下到底呢一只动物咧系鹿定系马。咁但系其实事实上系好明显噶嘛。但系佢系将一啲 即係明明係黑同埋明明係白嘅咧，就將佢俾咗一個同樣嘅平台，就等佢覺得好 balance 啦。咁然之後咧就話即係好多人咧都有唔同睇法嘅，覺得呢個係綠啦或者係馬咁樣。咁呢一個咧就大家咧就定斷。咁但係身為一個媒體，即係係咪有一啲事實你要講出嚟嘅咧？咁樣 嚇。 咁呢一個就係佢哋嗰個即係我自己見到同我覺得係問題啦，咁樣樣。咁我亦都咧係喺節目裏邊咧，好似我頂心慘咁樣，即係不停係即係指出呢一啲嘢嘅。咁但我就唔會話，嘿，你班嘢不分是非黑白正黑人憎啊！即係我就唔可以咁樣講。咁但我會點樣咧？嗱，即係例如嘅，即係最經典嗰次咧，就係關於嗰、那個路姆西事件啦，咁樣樣嚇。咁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就係、是、大大咁串佢啦，咁樣咁咧，佢當時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佢就係犯咗呢一個不報道嘅問題嘅，就係即係呢一個魯姆西嘅事件咧，喺澳洲嘅不同嘅媒體。尤其是係一啲即係主流嘅電視媒體都有報導，報導一單關於香港嘅新聞。咁但係正正就係、是SBS 嘅廣東話節目，即係照計應該係 serve 香港人嘅節目嚇，或者係廣州人嘅節目啦咁、樣，就係、是、你哋唔報呢一單新聞嚇，咁即係你點講得通咧咁樣？咁即係如果我今日喺呢一个节目嗰度係讲嘅，我就话你班 SBS 你去死啦，你咁大单新闻都唔报，你仲话自己係不偏不倚，你食屎啦，即係我而家呢个节目我会咁样讲㗎嘛。我可以咁样讲。咁、但係你咁样讲咗就冇㗎喇 喎。 即係你咁样讲边度好玩呢？咁但係即係之前我节目呢就唔係咁嘅，即係我就好擅长呢打呢个擦边球。咁跟住之后我就话呢，嗱，我哋即係当时嘅节目叫士必架啦。嗱，我哋士必架呢个节目呢就係、是、贯彻本台不偏不倚嘅立场。咁我哋呢就唔相信偏颇，我哋一定要所有嘢係不偏不倚。嗱，即係因为佢呢、這个即係整个台佢根本就冇报道呢一单老母西嘅新闻嘛，咁样。咁然之后就话，嗱，如果大家呢係冇听过呢一单新闻嘅，係非常正常嘅。因为呢虽然喺好多国际嘅新闻啊，喺 ABC 啊同埋好多大台都有报道到呢，但係就係本台嘅节目呢係冇报道到。嗱，呢样我觉得係啱嘅。我觉得是啱嘅，但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咁啊，系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啫。咁但系咧，就俾大家定断下呢一单新闻到底应唔应该报道咧？咁样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就唔想我报呢一单嘢，哦，咁我咪唔报咯。咁但系我就讨论呢一单新闻应唔应该报，咁跟住我就将成个节目咧就系讨论呢一单新闻应唔应该报，咁亦都系好不偏不倚咁样嚟报道咁样，咁样讨论嘅。咁其中咧，我就话咧，嗱，因为不偏不倚啊嘛，咁即系有两个唔同嘅睇法啦。咁我就话咧，嗱，呢单新闻应唔应该报道咧？咁就两个唔同睇法嘅。咁我讲第一个睇法先。第一个睇法咧就系唔应该报道嘅。嗱，咁见面都系做紧啲咩？即系不偏不倚，你系将即系因为呢单新闻其实系应该报道嘅。咁、但系我就将唔应该报道同埋应该报道就摆喺一个同样嘅 platform，就等佢哋系有一个同样嘅地位。咁就系、是、批评啊或者系嘲笑佢呢个所谓嘅不偏不倚，就系、是、不分是非黑白咁样。咁跟住我就话嗱，点解唔应该报道咧？咁样样，咁首先咧，嗱，事实上呢一个路姆西吓，呢一个路姆西呢个名实在太粗鄙，系唔出得街嘅。咁样，咁啊大大声讲几次咁样样啦。咁跟住之后就点解咧？因为咧呢一个名实在系会教坏小朋友。你知而家啲小朋友噶啦，咁样样，即系哇，佢哋几容易学坏啊！即系佢哋又唔可以，即系我哋而家嗰啲小朋友系非常之受到保护嘅，即系佢哋唔会话一上网啊见到粗口啊咁样样噶嘛，即系佢哋学坏嘢嘅，梗系第一样嘢听电台啦，佢哋唔会自己识得上网噶嘛，系咪咁样样？咁跟住之后我就话咩咧？即系我就话另外咧，本台嘅节目呢、這个我自己亲身知道。是好多小朋友听的。嗱，呢一个又是我嘲笑呢一个电台，因为呢个电台只系得老一即系五廿零岁以上先会听嘅啫。但我就话，哇，好多年轻人，好多小朋友听我哋啲节目噶，咁样样系咪？咁如果你听咗嘅，学坏咗嘅，咁点算呢？吓、就系嘲笑人哋话呢一个教坏细路啊，咁样样嘅呢一个讲法啦。咁我就讲咗，即系嗱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个睇法。咁啊呢一个睇法绝对有 point 嘅，几不偏不倚咧咁样。咁跟住之后就，但系亦都有另外一个睇法啦。另一个睇法咧，呢、這、一个咧叫做不报道，呢、這个叫 non reporting， 即系咧有啲人咧可能会话你系即系咪收咗着数啊，系咪冇腰骨啊？嗱，咁人哋可能咁样讲吓，咁即系呢个就并唔系我嘅睇法啦。咁但系都系有人咧话你系正衰人，咁但系呢一个就唔系我嘅睇法嚟嘅。就是这样啦，即是我当然没讲到那么衰啦，即是我再是有修饰一点，但是基本上我的讲法就是这样，即是我是闹，但是就说这个不是我闹的，但是有人是这样讲，这个也都是呢 引述 SBS 其中时常话自己不偏不倚嘅做法，就系、是、引述其他人，但系其实自己讲嘅。嗱，呢一个唔系我睇法嚟嘅，咁、但系咧有好多人觉得你系正仆街咁样样。咁所以就咁样嘲笑佢啦。咁跟住呢即係最后嗰个结论呢就係、话其实 SBS 咁样做係非常之啱嘅。就唔应该报道，因为其实我哋喺海外嘅媒体呢就係、应该报喜不报忧。即係我哋听新聞啊，我哋即係听电台，我哋都係想开心啫。你报道一啲嘢令到听咗唔开心咁，不如唔好报道啦咁样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觉得例如嘅，我觉得人民日报啊同埋好多中国嘅报纸都冇报道。咁你中国十几亿人都唔报，你香港一个小小嘅地方喺度报，咁你有乜理由咁样呢？咁所以真係应该呢分返轻重，咁所以就应该唔报嘅咁样。咁但係就用呢一个方法嚟到嘲笑佢，真係有耳应当听，真係有耳嘅明白咩事嘅就知我係串爆佢哋啦。咁但係你又吹我唔涨喎。我讲错咗啲咩呀？你话俾我听我讲错啲咩？咁所以真係每一次呢，即係佢话喂世聪你咁讲唔系几好啊，你话俾我听我讲错咩得唔得？咁佢哋又讲唔到喎。咁所以即係点解佢哋呢係冇理由咁样话、我哋要 stop 咗你个节目啦咁样呢、就係、因为即係我係不停做一个咁样顶心蚕咁样，就不停喺度顶住佢，咁同埋嘲笑佢嗰啲成日即係标榜自己 slogan 有嗰啲不偏不倚呀，即係话自己係好 fair 好 balance 呀咁样。咁但係就係反而喺一个有 restriction 嘅环境里面呢，就係、令到我可以即係做节目嘅 quality 反而係高啲喎，即係我反而係可以兜个圈嚟到讲讲。 因为你真係要諗到清清楚楚先去讲 喎。或者係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即係用一个嬉笑怒，即係所以点解以前我个 slogan 呢就係、嬉笑怒骂。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仲有玉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是必价咁样，因为真系嬉笑怒骂，真系笑，用笑嘅方法嚟到窒佢哋啊嘛，其实就系咪？所以其实当时我讲嘅节目嗰啲内容咧，其实同而家就差唔多嘅，咁但系用一个好笑好多同埋一个好玩好多嘅方法嚟到表达咯吓，咁、所以即系我都希望迟啲咧系可以做翻一个短啲嘅，可能一个半个钟头节目啊咁样样咧，就喺澳洲做嘅，咁系即系贯彻翻呢一样嘢嘅，因为其实始终咧即系如果你开咪做节目咧，你有一个 personality 嗰阵时候咧，即系你用开一个嘅个性嚟做节目咧，咁。个性就系咁样样噶啦，即系我唔可以话，我而家一秒钟就做一个闹人嘅节目，咁跟住之后咧过半个钟头咧就做一个即系嬉笑怒骂，即系哈哈笑嘅节目，即系好难可以咁样分身嘅。咁我就希望即系闹人其实系要嘅，有啲嘢真系要闹嘅，好似伊斯兰国，即系你斩小朋友嗰啲头嘅，即系呢啲新闻我唔可以用嬉笑怒骂嘅方法嚟讲咯。咁但系即系要翻两样嘅 balance 咯，咁所以其实我希望咧咁样做咧系可以提高翻个节目嘅质素咁样样吓，咁所以咧以后嗰个节目咧新节目咧就系叫做西方论坛吓，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可以继续多多支持咁样样，咁啊讲翻今日嗰个话题先啦，今日嗰个话题咧就系讲呢一个 Tony Abbott 咧，就即系之前咧人哋想拉佢落台吓咁样，咁跟住就系、即系自由党咧就之前咧就系动议，即系有呢一个嘅即系再选一个领袖，咁虽然唔成功啦。咁但系 Tony Abbott 咧，真系严重受损嘅喺呢件事。咁其实呢件事咧，真系都会见到一啲西方国家嘅问题吓。咁所以咧，今日节目最主要就讲呢样嘢先啦。咁但系咧首先就讲下一啲今个礼拜发生嘅新闻先咁样样。嗱，咁我哋咧澳洲咧吓，就喺前日咧。前日即系星期二咧，就系、是、有一个即系恐怖分子，即系啲 terror raids 啊，即系佢即系搜索啊咁样样啦吓。咁咧佢警察咧就去咗，即系即系两个即系被嫌疑系恐怖分子嘅咧，咁就做咗一个搜索，咁就揾到几样嘅物件嘅，咁其中咧就揾到军刀吓，打猎刀，同埋咧一支咧就系、是、即系屋企制嘅呢支伊斯兰国旗，咁同埋一段影片咧。就係、是、咧，好清楚講咧，就係話我將會做咩嘅恐怖襲擊嘅咁樣樣，咁就兩位仁兄咧就係、是、被拘捕嘅。 咁真係好好彩啦，因为真係你估下有伊斯兰国旗啦，有刀啦，同埋影埋呢段影片佢係会想做啲咩呢咁样，咁一目了然㗎啦，咁非常之清楚嘅咁样。咁我哋好庆幸嘅就係咩呢，就係呢一个嘅袭击呢，只係即係呢一个袭击呢係有两个人计划嘅。因为如果係一个人计划呢，我相信警察未必捉到，即係好似上次嗰单嘢咁样。 哦， 嗯，咁即係喺澳洲呢一单系大新闻啦咁样。咁但係例如喺英国呢，其实呢啲已经唔再系新闻嚟，因为呢就有单新闻就咁讲嘅，佢就话呢而家喺英国呢系每一日啊，系每一日呢都会拘捕一啲同伊斯兰教嘅极端分子有关嘅嘅嫌疑犯嘅咁样。咁警察呢都系要即系增加人手啦，就系即系打击呢一个伊斯兰国咁样。 嗯， 即系喺本土里面嘅问题咯。咁同时喺英国呢，今个星期呢就有即是一班嘅伊斯兰教徒呢就係抵呢个请愿书，即係一个签名运动。佢之前呢就做一个签名运动，就有十万个人呢就签署，就係要求英国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嗱，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即係经过查理布嗰单嘢呢，其实而家係有两个唔同嘅即係群体嘅，即係一个呢就係希望有更加多言论自由啦，同埋係 I am Charlie 啦，J Sweet Charlie 咁样啦。She sweet Charlie 咁样，咁但系咧，另外一班咧就系、是、即系伊斯兰教嗰边咧，就系、是、希望咧系，即系其实仲系觉得查理系错嘅，即系应该系杀嗰班友嘅咁样。嗯， 所以就唔要言论自由。 你谂下，系有十万个签名、啊，英国不少嘢，十万个，因为你谂下嗰阵时候，即系香港话要即系白宫研究下香港嘅问题，虽然唔关美国事，咁但系嗰阵时候又系签署。即系呢一个嘅签名运动啦，咁样，但系呢一个咧系世界各地咁多唔同嘅 Chinese， 系啊， 呢一个系净系英国自己啫。嗱，上次嗰单咧就系有二十万人签，最后签咗二十万人，但系呢一度咧就有一半，但系净系英国嘅本地。咁所以你谂喺呢度几多人啊，大佬？ 嗯， 嗱，咁佢哋咧唔单止系咁，佢哋仲系有数千人吓，就系、是、聚集喺唐宁街。咁跟住之后咧，佢哋就大嗌咧，就系话呢一个查理布系不文明嘅咁样样，即系文明可以系即系出自呢一班人嗰班口嘅，即系要 抌冧啦， 要唔知道有啲咩说话好讲真系嗱咁咧其实咧即系喺数依三十年啦咁样样，即系好多左翼人士咧，即系都成日帮呢一啲帮呢极端分子咧，就系、是、有好多借口嘅。佢成日都话：oh, it's just a small minority，、嗯、只不过系少数啫吓，咁样样。哦，咁我哋唔应该咧，即系少数嘅人嘅行为咧，就系、是、影响大多数嘅。你咁样做系种族歧视，即系仲俾人闹翻。 但 系 而家十万人咯， 系十万人签 名咁样样， 出嚟上街系数千人，你仲话俾我听呢个 small minority？ 嗯。 你真係可以用同樣嘅思維嚟諗，因為 for example 啲左膠呢，佢就最憎基督教，最憎天主教㗎啦咁樣。咁所以呢即係當時係捉到有真係少部分嘅天主教嘅嘅神父有侵犯小朋友呢，即係佢就基督教你幾乞人憎啊，你死啦，你真係佢就咁啦。咁、所以呢即係你咁樣呢就見到即係左翼嘅 hypocrisy， 佢嘅自相矛盾。即係你自己諗下，即係如果每一日都有一啲天主教嘅神父係俾警察拉嘅，係因為佢侵犯小朋友嘅。你諗下啲左膠會唔會走出嚟話 ，Oh， most Catholics are good people， 大部分天主教人都係好好嘅。It's just a small minority， 只不過係少部分咧係破壞耶穌嘅好聲譽。你覺得左翼會唔會咁講啊？ 梗唔會啦。 佢會點啊？佢會喺啲教會外邊係啦，喺教會外邊揸住牌喺度示威，揸住火把，佢就會咁樣做啦。嗱，咁如果你繼續再 imagine 咯 ，OK？好啦，即系呢班左交喺教会面前咁样要怼牌喺度嘈啦，咁样样，咁跟住咧啲教会咧，即系即系红衣嗰啲就走出嚟咁样，啲Jesus就走出嚟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大闹嗰啲示威者，话佢哋系 racist， 嗯， 你觉得人哋会点样啊？会笑佢？点解咧？因为佢黐线嘅 racist， 你天主教你系 race 咩？吓、啊，你系种族咩？咩叫 racist 啊？你有冇读过书噶？即系。就会即刻笑佢啦，即係就如好似之前呢一个One Nation 嘅候选人呢，佢就要为伊斯兰教呢是一个嘅国家嚟嘅 ，which is 其实而家 not necessarily untrue 嘅，因为而家即而且叫伊斯兰国啊嘛，而家系咪嗱咁？但系嗰阵时候咧，哇！媒体笑佢笑得几开心，呢等正白之仔啊，佢要为伊斯兰教，佢要为伊斯兰教系一个国家，几白痴。咁但係而家同时同样嘅左膠佢成日都讲呢句说话就係 racist against Muslim 喎、嗯。咁你话呢个几戆居呢，系咪 自相矛盾。 咁所以即係呢一个亦都系见到即係而家西方国家预见嘅问题咁样。好。咁另外都想讲返呢个嘢，因为呢有听众有少反应咁样，就係关于我上个礼拜呢就係带到关于呢一个嘅希特拉嘅。因为我上个礼拜节目呢就係讲起呢一个右翼冒起嘅情况。咁我成个节目个 point 就係咩呢，就係话大家其实唔使驚右翼冒起嘅。因为如果你係即係一个好嘅市民，你一个好嘅 citizen， 你係唔会被右翼嘅人呢就係唾罵嘅咁样。反而佢会鍾意你添，即係其实我嗰个论点係咁。咁我即係一个前设就係咩呢，就好多人听到右翼呢样嘢会驚，因为一諗起右翼呢就諗起希特拉嘅。咁我就讲咗好多个 point 呢，就係列明呢点解希特拉并唔係一个右翼人啦咁样。咁例如嘅即係我话即係希特拉佢即係一开始佢创立个党呢就叫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佢甚至嗰、那个即係希特拉嗰、那个即係纳粹嗰个 logo 呢其实是两个 S 嚟嘅咁样。咁嗰个 S 呢就係、是、代表 socialist 社会主义咁解。佢以前好多嘅宣言啊嗰啲 logo 啊即係都係有红色嘅星星啊咁样。咁即係右翼相反系咩呢，右翼呢就係、是、关于个人自由小政府。咁但係左翼嘅咧，通常就係中央控制嘅。當時納粹黨佢亦都係有大量嘅要求，呢啲要求咧都係屬於左翼嘅嘢嚟嘅。包括佢係希望一啲私人嘅信託基金係要國有化，佢亦都係要求大企業咧係要分享利潤嚇，咁同埋都係咧要希望大大抗爭呢個社會福利嘅。咁剛才我講嘅咁多嘢，全部都係唔屬於右翼嘅。咁但係之後咧，即係我都好不偏不倚咁樣講，就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你係用翻今日嘅光譜睇。可能佢有一啲嘅元素咧系右翼嘅，咁最主要咧就系佢呢个国家嘅民族主义。咁但系之后我就解释啦，就话但系 just because 系国家民族主义，唔代表你系杀人咯，吓，即系国家民族主义其实唔系坏事嚟噶。其实香港即系香港本土意识都系其实都系一个民族主义嚟啫嘛，即系其实都系 patriotism， 其实同一样嘢嚟嘅。咁所以其实即系你系喺呢个国家出世或者住喺呢个国家，你对呢个国家中心呢样嘢系冇问题嘅，所以唔应该将呢样嘢就等同于纳税咁样样咯吓。咁所以其实我个 point 只不过系咁简单啫咁样。另外即系我哋要留意嘅就系咩咧？通常左翼嘅咧，佢哋系好中意咧见到一个好伟大嘅愿景嘅，即系一个 grand vision 咁样样嘅。所以你睇到共产主义。佢係一個 grand vision 嚟嘅，佢係中央集權啊，或者中央控制啊，即係甚至係呢個世界政府啊，或者一啲世界嘅組織啊咁樣咧。其實呢一個都係左翼嘅嘢嚟嘅。所以你見到例如嘅，即係右翼人保守派通常係最憎聯合國噶啦。點解咧？因為其實通常人咧，普通嘅人都係比較右翼啲嘅 conservative 嚟嘅。咁但係左翼咧，必定喺自己嘅國家咧係得唔到足夠嘅選票嘅。因为佢必定系少数，咁所以佢用嘅方法就系咩咧？就系、是、使用民主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就可能系创立一啲嘅即系左翼嘅团体啊，即系例如一啲即系而家就好兴一啲绿色嘅团体啊咁样样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拯救鲸鱼啊，即系好多呢一啲左翼嘅团体，咁跟住之后佢都系渗透政府啦，即系唔系话议员， 澳洲路边 政府嘅架构，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希望系要建立一啲咧喺民主以外嘅一啲嘅喺民主以外嘅一啲嘅机构，而用呢一啲机构咧嚟到控制翻个政府嘅，你明唔明啊？因为佢哋喺本地即系透过即系投票呢样嘢，佢赢唔到啊嘛，咁所以佢要谂办法点样可以再高一层高过个政府咧，但系亦都系唔使人哋投票嘅咧，就系、是、透过呢一啲嘅即系国际嘅团体同埋组织，咁所以即系无论系即系一个嘅世界政府啊，又或者系联合国啊，点解左翼人士咁中意佢哋咧？就系、是、因为佢哋系可以用一个不民主嘅方法，系可以控制翻一啲民主嘅政府吓。咁、但系点解佢咁样做咧？即系我相信都系出于好心嘅，就系佢哋即系有一个大嘅愿景啊，愿景希望即系整个地球咧系用呢一个方法嚟到运行咧系更加好嘅咁样咯。咁样，咁但系右翼嘅人咧，佢哋就好相信系个人主义嘅、个别嘅、个体嘅，所以 Margaret Thatcher 咁样，即系戴翠夫人咧，佢冇话即系好多 grand vision 啊，好多愿景，佢即系呢度要起个咩，呢度要起个咩，我哋要完全将个世界改变，我要改变我哋整个经济系统，即系佢冇咁样啊嘛，佢只不过系希望咧每一个人系可以有机会达到自己嘅梦想 ，individual dream 就系咁样样，咁。 你会见到即係佢係希望即係小生意係可以成功啦，即係唔係话即係有好多政府嘅部门啊，或者政府或者大公司啊大部门可以做得好啲，唔係即係佢係要 small business 做得好啲咁样。这个就是经济方面。在社会方面通常保守派是尊重这个传统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同埋基督教，就是因为一个基督教的传统是容许自由。 普罗政治学院 My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 ,2930 号档位。精算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移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仲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咁所以你见到自由存在边度嚟㗎？自由其实全部都是在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才是可以实行到。 即是西方国家。 啊、是啦，就是这样啦。嗯。那所以即是听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呢，你觉得希特拉他是算是偏左定偏右呢？这样。那、啊、我很明显即是这里是有很多 evidence 他是偏左的这样。那、嗯、但是他是不是有右翼的元素呢？必定有。那所以其实现在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即系双方就推搪嘅，左翼人士咧就话希特拉系右翼，咁但系右翼嗰啲人咧就话希特拉系左翼，咁但系事实上而家出嚟嗰个效果系咩咧？就系、是、大部分人一谂起右翼咧，就系、是、谂起希特拉嘅，系咪先？吓，咁所以其实我上次嗰节目咧就系、是、address 呢样嘢，就系、是、话希特拉你唔好以为佢系右翼，所以唔使惊就系咁啦。咁但系好明显咧有听众咧就唔同意，咁所以咧佢就喺我个节目嗰个 link 嗰度咧之后就 post 咗两个所谓嘅 comment 啦，咁就系咧即系有两单新闻啊或者两篇文章就系唔同意我嘅讲。讲法嘅咁样，咁当然又系有讲法唔同意我嘅讲法啦。But what's your point 咧？你明唔明啊？嗱、即系如果你有自己嘅睇法咧，系 OK 嘅吓，因为一个自由嘅空间，大家一齐讨论咁样。咁但系香港人咧，好多时候咧就系、是、犯咗呢一个嘅错误嘅咁样吓、即系其实我呢一个 part 咧，即系我唔系想讲关于即系希特拉系左翼定右翼，即系个 point 都唔系咁。个 point 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系唔同意嘅，你系应该点样同我沟通？咁咧，即系我就好多时候咧，即系见香港人有个习惯咧，就系、是、你见到啲嘢你唔同意嘅，就冇任何嘅注写，冇任何嘅注解，净系咧即系将啲文章咧就咁 paste 落去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好似我咁样啦，即系我就 吓 驳唔系唔关前文后理事，即系佢就咁见到唔 agree， 咁跟住咧自己就唔识啊就自己唔识辩论，咁跟住咧之后就自己上 Google 抄，就 paste 两条 link 落去，咁跟住就觉得自己系拗咗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好努力，咁之后咧就真系睇晒嗰4000字嘅文章。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话我唔同意，因为1234567910，我自己再写咗10个 point。咁跟住之后咧。佢再咧 paste 多十篇文章俾我，咁跟住之后就觉得几巴闭，我赢咗啦，即系就觉得。 但佢从来冇讲过佢自己个 comment 系啲乜嘢。 系啦，冇错。嗱，因为点解咧？即系我自己咧就睇好多书，睇好多文章，我消化呢嘢资料，咁跟住建立自己嘅睇法同埋立场，重整修改，咁跟住完善我自己嘅睇法嘅咁样吓。咁其实当你喺西方国家成长咧，其实呢一个系辩论啊，同埋讨论一个好 训练你嘅思考， 系一个好正常嘅谂法咁样。嗱，你唔同意冇问题嘅，其实系好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同我拗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自己嘅论述嘅缺口喺边度，咁我会 address 翻。可能我讲嘅说话唔够完善嘅，太过 broad 嘅讲得，可能过咗火嘅，可能有啲细节未考虑嘅，或者可能有例外嘅，咁 OK 嘅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系唔同意嘅，其实我系非常接受，同埋我好欢迎添咁样。吓，你要同我讨论咁样。咁但系我系好唔中意香港人咧，即系呢啲低级嘅所谓嘅辩论咧，其实唔系辩论嚟嘅。你见到 Facebook， 你即系你 click 落去都叫做 comment 啦，系咪？你就咁 paste 人哋嗰篇文章，呢啲叫做乜嘢 comment 啊？呢都唔系 comment 嚟嘅，系咪？咁即系其实就相等于咩咧？相等于嗱，即系我同你 Ivy 即系坐低喺咖啡室嗰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讲到就话、是、哦，梁振英唔系一个好嘅特首啊？点解咧？一二三四就系咁啦。咁跟住之后呢你就唔同意喎、哦。咁你如果唔同意你应该点讲呢嗱世聪我唔同意啦。点解呢 我同意你嘅 point one, point two, point three, 逐点逐点。 第一点你咁样讲系啱。嗱咁但系呢你有冇諗过咁呢嗱第二点呢、這个直情系错啦因为嗱第三点嗱呢条 stat 呢其实呢就唔啱嘅因为已经过气㗎啦。第四点就系咩呢你系可以咁讲但亦都有咁嘅唔同睇法喎、哦。 嗯明白。 唔单止系咁 我是有多四点，第五点梁振英做了这件事，第六点梁振英做了这件事，第七点梁振英做了这件事，第八点梁振英做了这件事、 嗯、 因此我觉得梁振英是一个好的特首、 嗯、 是不是感觉这一个是一个正常辩论的情况啦，咁样嗱，咁但系咧上网咧，而家啲人就唔系咁咧，就即系我头先所形容嘅情况就系相等于咩咧？就系我坐低同你饮咖啡，咁跟住之后咧就话嗱，梁振英咧唔系一个好嘅特首，点解咧？因为一二三四，咁跟住之后你话你等一阵先，咁跟住咧之后你就去报摊，唔系你去报摊，你买份大公报，咁跟住掟落我块面嗰度，嗱，咁跟住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型成功， 但乜嘢都冇讲， 但系咩都冇讲到吓，咁跟住之后咧。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好努力睇翻咗份大公報，咁然之後圈曬話呢個我唔同意咩，因為點樣點樣。咁跟住之後咧就等一陣，咁跟住之後你跑出去，咁跟住咧即係喺 SBS 宋慶勤，你去 SBS 宋慶勤嘅手上攞咗一份文匯報，咁然之後再掟埋我塊面嗰度咁樣，咁跟住咧之後就覺得睇我幾勁，我拗贏你啦，就咁樣啦。即系呢个行为系咪真系极度低 B 同埋戆居咧？咁样样吓，咁、嗱，但系咧好多香港人佢个做法会点咧？即系 instead of 好似我咁博学多才啊，即系又圈啊，又写啊，又睇啊，咁样样。你话你唔同意啊嘛？好，咁跟住之后咧，你翻嚟你掟用报纸掟啊嘛？得，我跑出去买份苹果，咁要我攞份苹果，咁要又掟你块面。咁跟住之后咧，你攞人民日报掟我块面，我出去买热血时报，跟住又掟你块面，就变咗系咁啦。嗱，咁所以即系点解香港人唔识辩论咧？就系、是、因为有啲咁嘅情况咯。咁、所以即系喺一个即系西方嘅眼光嚟去睇呢一件事咧，即系我觉得系好可悲嘅，其实就吓，好、可悲嘅咁样样。嗱，咁但系我都要讲咧，即系呢个已经唔系最衰噶啦，咁样样，因为最衰就系咩咧？就系、是、嗱，我坐低同你即系讲关于呢个梁振英嘅问题。嗱、我觉得佢唔好啊，因为一二三四，咁之后咧你自己唔识拗，咁原来正废柴，咁跟住之后就摆执跑走啦。嗱、呢个咧就系大部分即系香港人其实会做嘅行为咁样样。嗱、咁所以咧，即系我希望咧，大家咧都系可以提升下自己嘅论述嘅方法。嗱、如果你唔同意， 谂一谂先 讲，系啦，唔同意我嗰四点嘅唔紧要，嗱你就咧。睇翻你自己谂住 send 俾我啲文章，你唔好就咁 send 俾我。你话呢篇文章里边讲咗啲乜嘢？ 系啦， 咁跟住话翻俾我听，点解唔啱？咁样样提升自己嘅水平，大家有好处、其实对你自己都有好处啊。因为下次人哋咁样讲，你咪识点样答佢咯。对，根本对你好，都对我好。因为可能咧，我话咦系，你讲得啱、所以我呢个讲法唔完善，我翻去再谂下先。可能我翻去会完善，或者甚至觉得咧，你讲得啱、原来我错，你讲得啱。咁即系大家咪提升水平咯？你咁样做嗰阵时候，咁、但系其实而家唔系咁啊！而家咧，香港嘅辩论水平咧就好似 B B 仔咁样。嗱、B B 通常系点样咧？佢咧B B 咧，即系佢好肚饿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妈妈我要食嘢咁样样。咁之后咧，阿妈咧佢话嗱，你而家唔好食嘢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半个钟头开饭咁样样。嗱，咁对于一个 B B 咧，佢其实佢有几个方法嘅咁样，即係佢可以呢有一个好好嘅论述，佢可以话嗱阿妈其实你咁样讲呢就 good point 嘅。咁呢其实都系我唔啱，因为呢我下午嗰阵时候呢啲糊仔呢应该食多啲嘅。咁如果唔系我而家就唔会咁肚饿。唔该晒阿妈，其实你讲得啱嘅，我下次食多啲糊仔。嗱佢可以自己咁样修正返自己嘅讲法啦，系咪？咁又或者呢佢同阿媽咁講，嗱阿媽其實咧，你半個鐘頭之後食飯，雖然係有 point 嘅咁樣，咁但係咧就咁，阿老豆翻屋企好多時候遲到啦，第一週，咁同埋第二咧，其實咧即係你都係費事我即係食飽咗個肚，咁要夜晚唔食飯啫，唔緊要，嗱我可以食啲生果，因為生果咧係有益嘅咁樣，咁同埋咧即係都唔會令到我食飯嗰陣時候就暴飲暴食，咁所以長遠嚟計咧對我健康咧係會更加好嘅，咁我 B B 可以同阿媽咁樣講啦，咁但係點解佢唔咁樣講咧？因为佢冇去到咁嘅 quality 啊嘛，因为佢唔识讲啊嘛，咁跟住佢咪点样做咧？唯一就系、咁你這个喂喂声嗰个喊咧，就相等于人哋就咁讲废柴一样，咁样样嗱，咁但系咁但系咧，即系我都好了解香港嘅情况，就有啲唔同，因为香港的而且确真系有好多冇读过书嘅人，同埋好多五毛，咁所以即系你用咁多心机嚟到逐个 point 同佢讨论嗰阵时候咧。佢会点咧？佢就讲一，佢会同你讲一句，废柴，即系佢讲翻你废柴咯，咁样样。咁跟住之后，你下次咧，即系费事同呢啲人讲咁多，即系我自己讲翻废柴算啦，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呢一个香港嘅问题，我非常不偏不倚，咁我亦都系非常之了解点啊香港咁嘅情况。咁所以咧，即系我都唔怪你。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四海文集吓，四海嘅地方，西方嘅地方，尤其是迟啲嘅节目啊吓，西方论坛吓，而家澳楼广东道澳洲路边社咁样样，咁所以咧希望咧用翻即系小弟 我国嘅即系文化习俗吓，唔该包容包容，就用翻啲即系有 quality 嘅方法咧嚟同我讨论咁样样。咁所以呢位听众咧，如果想继续话俾我听，点解你觉得希特拉完全系右翼嘅咁样样？咁啊，你即系欢迎即系自己睇啲文章，自己消化咗，跟住讲翻俾我听，话俾我听，我嗰几点有咩错咁样样，好冇？好冇？ 好。 唔系，我问紧佢啊。好啦，喂，今日呢就讲下关于呢一个 Tony Abbott 嗰个问题啦，咁样。喂，首先要讲下呢呢个大新闻。咁首先讲下啲背景先啦。其实呢之前嗰个星期就发生咩事呢，就係、是、因为呢一个 Tony Abbott 佢嗰个民望呢就係、是、即係一路插水啦，咁样。即係好多人就质疑啊，佢可唔可以继续做总理呢，咁样。咁所以佢有好多嘅后排议员呢就係、是、即係諗住动议呢就係、是、要即係、就是、重选一个嘅党领袖咁样。咁、虽然呢一个嘅即系动议系唔成功啦，咁但系最后咧，即系都有好多 damage 嘅咁样样，因为即系你俾大家见到系有好多人系唔支持佢咯，即系真系见到晒啲数目添咁样样，咁你之后点搞咧？咁其实呢一单新闻咧，同埋呢一个事情咧，系好吊诡嘅咁样样。咁吊诡在于咩咧？就系、是、因为佢一开始当初赢嗰阵时候咧。佢係即係贏到開行嘅，佢係贏咗好多席位嘅大比數，咁、所以呢即係有好多本身係屬於工黨嘅選區，一啲本身唔屬於自由黨嘅選區呢就係俾佢贏咗嘅。咁、但係呢一啲選區嘅代表呢就係、是、代表一啲非自由黨嘅價值觀喎。你明唔明啊？即系本身我哋住喺 Auburn 嘅，即系唔系我哋住喺 Auburn 但系隔篱区系 Auburn 嘅咁样样。本身呢一啲咧，即系完全系左翼嗰啲区，但系咧佢哋就选咗咧，即系一个自由党嘅嘅议员咁样样。咁呢一个自由党啲议员都系要代表翻佢嘅选区噶嘛，系咪？ 系。 咁所以个情况就系点咧？就系、是、好啦，而家 Tony Abbott 咧喺佢个 party room 嗰度咧，即系喺佢即系咁即系喺佢统领嘅自由党里边咧，系有一大撮嘅人咧。佢哋咧而家其實係為求自保嘅、你諗下，即係如果我係代表一個西區嘅咁樣樣，即係代表本身係工黨嗰啲人嘅，咁我而家係有一個政府係代表翻自由黨一啲右翼嘅思想咁樣樣，但我嗰啲我啲選民唔中意喎，咁我係咪要企翻出嚟反翻呢樣嘢先咁樣樣？咁、所以其實點解 Tony Abbott 即係今日嚟到呢個田地，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太成功。佢係引狼入室咯，其實佢係，因為佢呢一啲選區嗰啲人，其實佢係唔代表自由黨嘅價值觀嘅，唔代表佢哋嘅核心嘅。咁但係好啦，佢哋當選咗嗰陣時候，佢哋為咗為求自保，咁佢哋咧就係、是、一定要反呢一個總理，因為佢自己個黨嗰啲人其實係唔中意呢個總理嘅咁樣。咁、所以其實點解佢今日咁咧，就係、是、因為佢之前贏得太勁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即係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即系祝福女之诅咒啊！即系你以为呢一件系好事嚟嘅，即系你话啊赢咁多几巴闭咁样样，咁但系你就系因为赢咗咁多，咁然之后放咗好多嘅议员入嚟，因为好多呢一啲议员咧，佢哋赢咗一啲本身唔应该赢嘅席位咧，佢好快系会输翻嘅，其实。 即系佢哋同区嗰啲选民都唔再支持佢。 但系你呢一个议员最主要系咩？即系佢代表嘅选区咧，其实系一个工党嘅选区嚟噶嘛，本身系。咁、但系可能即系当时嘅选民，即系佢系想惩罚工党咁样样。咁所以咧就选你入嚟啦，选住你先啦，即系嗰一种啊嘛。咁但系你唔好以为你系可以喺呢一度留一世咯。咁、但系佢而家咪熬底咯，佢自己又惊吓，自己惊哇，我会唔会冇咗我自己个席位噶咁样样？咁所以 选民唔支持佢。 系啊，咁所以即系佢宁愿做一啲即系损害呢、這、一个国家嘅或者呢一个党嘅，咁但系系帮助自己嘅一啲嘅政策同埋一啲嘅情况咁样咯吓，咁所以其实呢一个都唔理想嘅，其实就 其实都唔系啲少数目嘅呢啲人。 系啊系啊，因为你之前真系无端端赢咗咁多席啊嘛，所以其实呢一啲即系话要搞事嗰啲，全部都系嗰啲后排议员嚟嘅，其实就吓嗱咁，但系即系即系点解澳洲今日搞到咁咧吓？因为其实最主要点解 Tony Abbott 真系个咁憎佢，就系、是、因为咧。佢而家入到嚟嗰陣時候咧，佢就係要 cut funding， 有好多嘢要 cut 錢嚇。咁、但係佢嚟到話 cut 錢嘅人，又個個都唔俾佢 cut 喎，咁樣樣。嗱、因為點解？即係選佢嗰陣時候咧，佢就話嗱，我要 cut， 即係唔可以再不停咁樣花錢啦，咁樣。咁跟住你梗係話啊，梗係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係當政府嚟到嗰陣時候，哦，我哋要 cut， 嗱、就由你嗰邊開始 cut 先啦。嚇、cut 我，哇唔好啦，好唔好啊？咁樣樣就即係佢話 cut 就個個都同意嘅，但係好唔好 cut 我咧？就唔好 cut 我。就咁样样嘅。嗱而家澳洲其实嗰、那个即係嗰个借贷嗰个情况系非常之严重。每个月呢系花费10亿 是要还利息的。 每个月喎、 啊。10亿啊吓、嗯。澳洲得是澳洲的2000万人吓、啊、每个月是10亿咁样。10亿是几多少呢最近喺阿德雷德11年呢啱啱喺阿德雷德起咗一间嘅医院啦咁样。呢、嗯、一间医院呢30亿 run 30年。30亿 run 30年。咁、嗯、我哋而家呢係每个月呢係付出緊10亿啦。即係每三个月可以起一间新医院再 run 佢30年。 嗯、 所以你话而家几大镬啦咁样。咁储备银行嘅老顶呢亦都系第一次呢就系、是、即係警告政府即係佢之前都冇㗎即係咁多年都冇、嗯、但係警告政府话喂大佬唔掂喎咁样。点解我哋今日去到呢一个田地就系、是、因为之前嗰个政府乱咁派钱咁样、嗯、即系佢哋因为 乱咁起学校咯嗰阵 时，因为唔系啊，起学校里边啲嘢啫，佢系、哦、因为其实咧，我哋之前嘅政府咧，即系何华德政府咧，其实我哋系 surplus 嘅、嗯，我哋政府系有钱剩嘅，咁但系有盈余嘅、嗯，但系即系当时工党政府系将佢全部使晒，再喺海外借咗好多钱嚟到做一啲冇用嘅嘢，咁、嗯、我哋其实系要嚟紧呢几十年咧，系一路系要还工党嘅呢一啲。债咁，但系最后系 for no purpose 嘅 ，for no purpose 嘅咁样样。咁其中就包括咩咧？呢一啲咧，即系其实系有好多乱任派嘅政策。咁但系呢啲系最戆居嘅其中。第一个咧就系叫做机顶盒嘅计划啦，咁样样。因为嗰阵时候咧就系啱啱数码电视系即系所有嘢 switch to digital 啦，咁佢会 turn off 咗呢个嘅即系 analog 嗰个 signal 啦，咁样样。咁所以咧，所有电视咧就一系买新电视吓数码电视，一系买机顶盒咁样样。咁所以嗰阵时候政府咧就啊咁样讲啦，诶啲老人家咧佢哋可能有啲旧电视咧佢哋要有 set top box 咁样样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一个计划就系、是、免费咧帮啲老人家咧就系装啲 set top box 嘅咁样样吓。咁、你谂下你要有一个政府嘅部门你要做呢样嘢啦，你要有车啦，你要请人啦，你有 network 啦，你有电话啦，即系好多 infrastructure 你要 support 呢一样嘢嘅咁样样。咁佢最后嗰、那个cost 系几多咧？嗱，你每一次咧即系包埋 admin 啊，即系派个人出去啊，安装啊，买嗰件嘢啊，咁样样咧，每一次系要400蚊。400蚊吓，咁但系你买一个机顶盒咧系30蚊嘅啫， 系 吓。而同年咧，我喺屋企咧买咗一部46寸嘅 plasma 电视，嗰阵时候系480蚊。 嗯， 咁但系呢个政府咧系用咗400蚊嚟到整嚿 set top box 喺一嚿旧电视嗰度。嗱，呢啲妄句咯。 嗯。 吓，使咗好多好多钱。嗱，第二呢个最紧要咧，就系呢个叫做国家宽频网络啊，即系 NBN 啊。咁嗰阵时候，即系澳洲政府就满心欢喜啊，即系去好多亚洲国家，例如新加坡啊、香港咁样，就即系研究人哋嗰啲宽频系点样搞噶啦，咁样吓光纤啊，咁样。咁你知道，喂，大佬，香港系住得好密集噶嘛？即系我同样一条线嘅。同樣咁長嘅一條線喺香港嘅，可能係可以去到10000户人嘅咁樣，係咪？咁但係喺澳洲就唔係啊嘛，大佬，你啲屋去到即係分得咁開，你同一條線可能喺香港有10000家人，你可能喺澳洲係得20嘅啫，咁樣。咁所以呢個政府咧就係要咧喺城市嘅所有嘅所有嘅屋咧都系要有呢个光纤嘅，你见唔见到？嗱，呢啲咪左翼嘢咯，见唔见到？又系 grand vision 啊、 嗯！ 你嗰个 set top box 系一个 grand vision， 一个大嘅愿景，希望全澳洲人、全世界人都可以得到呢一样嘢。嗱，呢啲咪左翼嘢咯，系咪？嗱，咁佢嗰阵时候咧就系冇好好思考嘅，即系佢系话即系搭飞机喺40分钟嗰阵时候喺张厕纸嗰度即系写嘅啫，咁样嘢。佢本身嘅计划咧就只不过系谂住用47亿嘅啫，咁样。咁跟住最后咧真系计数咗，喂唔得，要270亿，咁啊唔紧要啦，270亿。照做，咁跟住之后做下咧，开晒公司嘅成咧就唔得，要370亿咁样。咁喺几年前咧，佢再做个 review 就话唔得，可能要940亿，多出于本身嘅20倍。嗱、好啦，佢其实而家已经开始 roll out 紧，而澳洲亦都系开始有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嗰个 plan 咧就系、 是、 要2031年先至系全部屋企都可以有嘅， 即系 仲 有十年。 2031年啊，大佬， 嗯， 即系。我知道光纤系好快咁样样， 嗰时可能都已经唔再系兴光纤，可能兴另外啲嘢。 可能已经有外星人接咗我哋走啦，大佬。即系你唔系话起条桥啊嘛，大佬，你仲要2031年先起完条桥，你话死唔死啊？咁样样，即系最后嗰个价钱系咩咧？就系、是、每一个男人、女人、小朋友咧，即系每一个澳洲嘅公民咧，所付出嘅价钱咧就系4100蚊澳币嚟到做呢一样嘢。吓，好啦，嚟到而家啦，净系其实系经过咗30几万间屋啫。30几万间屋里面只是有16%人有 sign up。 咁係有即係但係话呢30几万啦咁样，有25%呢其实係 apartment 啊 townhouse 啊 shopping center 嗰啲咁样，即係如果你係成间 apartment 嘅咁样，即係你係住 apartment 嘅咁样，冇错，即係佢有条光纤喺你屋企即係前面行过，咁但係你博入间 apartment 里面几多嘢搞嘅，明唔明啊？你博入一间屋里面容易啲，但你博佢成个 apartment 你要成个 apartment 都有，你知唔知几麻烦啊？好啦，另外就係咩呢，佢只不过呢嗰条光纤系经过即係嗰4100蚊啊，每一个人4100蚊啊，系经过你间屋前面咗，你由你间屋前面再要博入你屋企，原来要钱㗎。系要600 至。即 是 四个 high 就4200蚊。 系600至1200蚊你要接博入你屋企啊，大佬。之后再唔讲你系要俾 monthly fees 喎，系79蚊一个月咁样。所以你睇呢样嘢系几戆居咁样，即系因为你谂下而家咩年代啊，大佬2015年你仲掘地下嚟到铺光纤，即系而家已经讲 4G 啊 5G 啊咁样啦，即系价钱系平好多噶嘛，系咪啊咁样？咁所以咧嗱，更加令人黑人憎嘅就系咩咧？喂，你而家咁样咁大间公司吓、啊，即系政府嘅公司，你得16% 人哋使用。咁系咪嬲先？即系你民众喂大佬你点搞嘢啊？系咪咁先吓咁样？咁但系咧所以政府就点样？哇，咁多人而家仲用紧 ADSL2 嘅，唔得，我哋唔好俾佢用 ADSL2， 要逼佢用 NBN。咁所以咧，政府咧就特登咧喺 Telstra 嗰度咧就买晒佢嗰啲买晒佢嗰啲 copper wire， 即系佢嗰啲铜线，就话你唔准用嗰啲铜线嚟到做 ADSL2。你明唔明呢个几荒谬啊？即系因为呢个 NBN 嘅，即系国家宽频公司嘅。是一个政府，即是完全是属于政府一个 nationalized 的公司。即是政府是用人民的钱来到买回一个私人的 resource， 等人不可以用。你明白吗？即是嗱，呢啲你睇到呢啲亦都系左翼嘢啦，呢啲系即系例如好似系咩咧？即系政府咧出咗一部好差嘅电视，咁然之后咧就个个都唔买嘅咁样，即系咁。但系呢一间政府做电视嘅公司咧，就系全部人民资助嘅咁样，即系属于人民嘅。咁但系呢间公司咧就揾阿 Sony 揾 Philips 咁样，飞利浦咁然之后咧就话嗱，你哋呢两间公司咧以后唔准喺澳洲卖电视，即系我咧就俾钱你卖晒你澳洲所有电视嘅即系出产权咁样。咁跟住就等澳洲嘅顾客咧，即系澳洲嘅市民咧，就买唔到 Sony， 买唔到 Philips 嘅电视，就净系可以买政府嗰只。但系呢一件事系用人民嘅钱嚟到做嘅。 好戆居， 即系政府系用人嘅钱嚟到买翻个自由市场翻嚟咯，即系你话几限制嗱？呢啲咪系左翼政府所做嘅嘢咯。咁唔再讲嗰阵时候咧，即系有另一单即系好出名嘅就系叫做即系呢一个隔热棉事件啊咁样。咁嗰阵时候即系佢谂住好 green 啦，咁咧佢就话希望咧全澳洲所有屋企都有隔热棉。嗱，呢个又系我讲左翼嗰啲好 grand 嗰啲嘢啦，咁样。咁佢哋就点呢？嗱，因为其实澳洲本身大部分屋已经有隔热棉㗎啦，咁样。咁但係呢澳洲政府佢係咁样讲嘅。嗱，佢就话呢，嗱，如果你呢有啲屋呢係冇隔热棉嗰阵时候呢，即係我哋呢每间屋呢係可以俾 up to 1600蚊嘅资助你嚟到即係 install 呢个隔热棉嘅咁样。咁但係其实唔使咁贵㗎，即係通常你整一间屋 on average 应该係可能700蚊、800蚊嘅啫。咁但係点解叫去到1600蚊呢？因为政府可以话哦，我哋抌咗几多亿落去，咁就觉得好似好巴闭咁样。咁但係其实呢钱全部都系嘥嘅。因为点解咧？之后好多人咧就见到咦有钱赚，发达啦咁样，咁所以好多大陆人真系有 jump on board 呢样嘢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哋系喺冇任何训练嘅同埋冇任何嘅知识嘅情况底下咧，即系我就开一间公司咁样，咁然之后咧就去人哋屋企敲门，喂你要唔要隔热棉啊？咁样政府咧系会帮你换一个新嘅隔热棉喎，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即系你话哦我已经有啦，唔紧要，政府咧系会俾你一个新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哦咁样啊，咁你使咩钱嘅？唔使钱，全部政府资助，咁可能本身呢间屋仔嚟嘅啫，净系要做嘅系400-500蚊嘅啫，系咪？咁但系佢就话唔系啦，咁样我而家要即系将之前嗰啲就全部起晒，就全部装个新嘅咁样，咁然之后就将旧啲抌咗佢，但系本身系可以用得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咧簽咗咧，咁跟住之後咧，呢一個 job 係幾錢啊？嗱，即係如果政府資助你 up to 1600蚊嘅，你會唔會寫1000蚊咧？ 一定會啊！ 你梗係寫1600啦，係咪？咁所以咧就間間屋全部1600。有好多咧，根本有啲人上到去屋顶咁见，咦已经有咯，咁跟住咧就将三卷未开嘅隔热棉，即系一卷卷就咁抌落天花板嗰度，就咁签，或者甚至咧去人哋屋企叫人签咗，咁要算又唔做嘢，或者系上去扮嘢扮有做到，但系其实冇做到。再唔单止系咁咧，其实嗰阵时候咧系有 即係佢哋係請好多人啦，係死咗四個人嘅嚇，因為佢哋唔識點樣安裝咁樣。咁嗰陣時候即係有好多即係當然佢自己 industry 嗰啲人係唔想呢件事發生啦，因為你其實呢一件事佢本身想振興經濟，同埋係想幫助呢一啲開隔熱棉嘅公司，但係最後呢一啲隔熱棉嘅公司係因為呢一件事有好多係執咗笠嘅， 嗯， 因為你俾呢一啲渣嗰啲就搶曬生意啦咁樣樣，咁跟住之後本身係不停 regularly 係有 job 做嘅咁樣樣，嚇，即係冇，但係無端端就係，哦，我哋而家要做1000万間屋咁樣樣，黐線㗎， 嗯， 咁所以就令到有好多嘅本身做得好好地嘅公司係執咗笠咁樣樣，又電死人嚇，咁同埋咧因為呢一件事咧，即係政府 roll 咗一段時間咧就知賴嘢啦咁樣樣嚇，咁所以咧佢就無端端咧喺冇 warning 嗰陣時候就無端端 stop 咗個 program。咁如果我同你开隔热棉公司嘅咁样，我见到真係政府之前有咁嘅需求，我系咪 stock 好多摆晒 warehouse 度咁样，咁我就宅住咁多货啦。咁所以佢即係佢就搞到好多公司就宅货，咁跟住再执埋粒咁样。呢一个呢就系当时工党政府乱禁洗钱所造成嘅祸害。咁所以今日 Tony Abbott 佢嚟到呢就系要解决呢一个问题啦咁样。咁例如嘅其中一个其实我觉得佢好应该做嘅呢就系呢个叫做家庭医生共同支付，即系 co-payment 咁样。因为而家其实即系喺澳洲如果你睇医生呢系免费嘅，完全唔使钱嘅。即系当然要啦，即系 买药咪要钱囉，同埋可能你买药要钱。专科医生啊嗰啲都要钱。 都要嘅咁样，咁但系你睇家庭医生啊，通常都系可以 book billing 系唔使钱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咧，你每一次睇医生咧，系你有纳税人系支付你$36嘅咁样。好啦，咁政府咧之前就走出嚟就话，我哋而家有 co-payment， 我要你俾$7吓，即系纳税人俾$29吓，你俾$7。咁跟住之后就全世界喺度发晒癫喺度咿呀咬咁样吓。咁但系发癫嗌得最大声嘅就系边个咧？就系啲医生吓。因为点解咧？因为对于呢一个医生嚟讲，其实基本上系同隔热棉嗰件事系一样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系喂，大佬顾客系唔使钱可以睇我，我 provide 个 service 系免费嘅，哇，咁啊不停大把人嚟睇我咯，吓咁样。咁所以其实事实上系有好多人系嘥时间去睇医生嘅，其实唔使睇医生都去睇医生嘅。啊，我呢度生咗一疮，医生你帮我睇下。啊，我打乞嗤，医生你帮我睇下咁样。即系本身系唔使睇医生嘅嘢咧，好多人都去睇医生，咁所以咧最唔 agree 嘅咧就系医生。咁嗰阵时候佢 threaten 嘅政府咧就系话，如果你做呢个 GP co-payment， 我哋会喺我哋会喺所有嘅诊所都全部系有全部系有广告，就系要踢走 Tony Abbott。哇！你谂下，如果你做总理，咪吓死你啊！真系咁样，咁所以算啦，唔敢搞。咁然之后佢系 chicken out 啦，咁然之后佢惊咗啦，咁样。咁其实而家即系 Tony Abbott 咧，佢好惨，即系佢面对嘅问题其实系真系好需要政治智慧，因为即系好似我头先讲，我哋根本澳洲咧系有一个严重嘅借贷嘅问题，即系政府乱咁借钱嘅 debt problem，即系我哋会好似希腊咁样嘅 no difference 其实而家，咁但系工党咧就一路走出嚟就，我哋 no debt problem 咩，唔紧要，一路借钱咪得咯，政府而家咁样做咩还钱啫，你借咪得咯 ，debt is not a problem，哇，佢反而咁样讲就可以得到 reward。即系个个就赞佢，同埋而家个个系短视啊嘛。其实而家个个系好啦，即系我当呢一个 Bill Shorten 嘅，即系而家即系反对党领袖嘅。咁佢话debt 系冇问题嘅咁样，咁啊 OK 咯，咁样咁我信佢咯。咁但系最后可能发觉，咦，原来20-30年后嘅我哋变咗好似希腊咁样样，你唔会之后闹翻 Bill Shorten 噶， 你会只会闹呢个政府咯， 系咯。吓，即系所以其实而家你睇翻希腊咁样，希腊而家闹紧嘅政府系咩？就系而家嗰啲政府咯。佢有冇闹翻30年前佢嗰、那个即系政策系点啊？梗系冇啦。咁所以当时喺30年前，点解要缩紧荷包啊？即系如果自私嘅人嘅话，点解要缩紧荷包啊？点解要为呢一个国家好啊？如果我话派钱免费送嘢，免费隔热棉，免费机顶盒。哇，可以令到个个咁开心嘅，点解我唔敢样做啊？我系害呢个国家，但系害都系三代以后嘅事啊，关我咩 事 呢？ 系啊，外加攞到啲， 反而忠言逆耳吓。呢 Tony Abbott 咧，佢本身系想救呢个国家嘅咧，呢一啲人咧就系俾人惩罚， 我觉得衰人。 呢啲就反而俾人惩罚，咁所以冇天理噶呢啲嘢真系，咁所以就即系呢个都系西方国家嘅问题，咁就睇下你点死啦，咁样系咪吓？咁所以咧。 最后呢我就想讲下呢个故事嘅，就呢有一就有七嘢呢係澳洲嘅一啲 comedy 嚟嘅、喜劇嚟嘅，就有啲似 Yes Minister 咁样嘅，即係佢澳洲版嘅 Yes Minister 呢，就係叫做 Hollow Man， 叫空心人咁样。咁佢就係讲关于呢个总理嘅传讯部嘅。咁佢就话其实即係政府係非常肤浅啦，咁佢其实係咩都唔做嘅，佢冇做任何嘅决策嘅。但佢所有嘢呢即係都係关于点样喂蚊蚊俾传媒食。咁同埋即係所有嘢都係关于佢嘅民意调查系点啊，咁同埋即係有咩流行喎就做啲咩啦咁样。咁其中有一个故事呢，我最鍾意嘅故事就係点样呢、就係话呢澳洲军队呢就出现问题啦，即係佢係呢需要招募呢一啲新人参加咁样。咁但係呢佢就諗唔到方法呢，即係点样可以即係有更加多人参加，因为个个都唔想 join 嘛。喂而家你 generation YY 世代边个想参加军队呢， 係咪？ 所以咧，即系佢哋就谂咗几个方法嘅。咁其中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军队要求政府咧，点样可以有多啲人参加咧？就系唔好出兵。 咁呢个好搞笑啊！ 因为你要军队都系为咗出兵啫、但系佢话你一出兵，但你一出兵就会减低参与率嘅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已经系即系一个好搞笑嘅一个嘅答案啦。咁样，咁佢第二个答案咧就系、是、做多啲宣传，做多啲广告咁样。啊，咁但系个广告应该有啲咩嘅咧？咁样。咁呢个呢总理呢比较保守啦，咁所以佢有个构思嘅，佢就係希望见到有枪啊，有战舰啊，直升机啊，咁同埋即係我哋成日喺节目都讲嘅 Anzac Spirit 啦，即係有牺牲啊，爱国主义保卫家园咁样啦。咁呢个好正常啦。咁但係呢即係佢好冇 roll out 呢个 policy 呢，即係呢个政策好冇用呢，咁佢就开咗 focus group， 咁然之后问廿零岁嗰啲即係对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呢咁样。咁跟住呢即係佢呢就对爱国主义啊、牺牲啊、保卫家园啊、就完全冇兴趣啦。咁同埋佢觉得枪啊、战舰啊、直升机呢就是、危险嘅。咁、样。咁其中一个 focus group 嗰个人呢就问即係就被问到啦。你觉得参加。 有咩吸引到你要重 返？系啦，或者有啲咩吸引唔到你咧？咁样，咁之后佢就，我如果参加军队系咪要六点钟起身噶？即系就问呢啲问题啦，咁样，咁都好代表呢一代啊，咁样。咁但系最后就问，好啦，咁我哋知道有啲咩你唔中意啦，即系你唔中意枪，你唔中意战舰，你唔中意直升机，你唔中意牺牲，你唔中意爱国主义，你唔中意保卫国家，咁你中意啲咩咧？咁跟住之后佢就再睇下啲即系资料啦。咁样佢话，咦呢、這个几好、啊，即系我哋有即系低息借贷、啊，咦我参加军队有免费屋住、啊。咦有免费即係军人医疗喎、哦、咁样。咦读书唔使还钱喎、哦、咁样。即係佢哋就见到呢一啲好嘢。 即係呢啲係最吸引到。 冇错啦。咁所以即係佢就係根据呢个 focus group 呢就做咗个广告。咁跟住个广告呢就係、是、啊你如果参加军队呢就免费屋住，读书唔使钱。咁跟住之后呢佢就有好多嘅即係少少嘅 clips 啦，咁就係有人跳舞啊、party 啊、音乐啊、食 pizza 啊咁样。咁一支枪、一架飞机、一架直升机啊、一隻舰艇呢都系完全见唔到嘅。咁跟住最后个 slogan 就系咩呢，呢、這个最搞笑就系话佢系 The Army。What will you get out of it？ 即系参加军队，你有咩着数咧？咁样即系话系啦。咁所以即系哇，呢、這个真系好搞笑咁样吓。咁所以咧，咁但系咧出咗呢个广告咧就非常成功吓。咁即系啲军队啊，即系佢哋嗰啲阿头咧，即系佢都好开心吓，因为咧佢哋最后出咗呢个广告咧，佢哋参与率咧系上升咗47%嘅咁样。咁但系咧有好多嘅嘅听众啊，同埋即係保守派嗰啲人呢个反应呢就唔系咁好啦咁样。即係佢话有冇搞错啊，即係佢话即係点解呢一个嘅即係军队嘅广告系冇战舰㗎，冇直升机㗎，冇枪㗎，冇爱国主义，冇保卫国家㗎。係啊，即係你当 army 系咩，咁然之后好多人话哎我以前 join army 边度系咁样㗎，咁先好多人闹啦咁样。咁所以呢即係对于呢个政府嚟讲呢，即係同埋对于呢一个嘅传讯部嚟讲咧，嗱呢一个咧就系一个 crisis 啦，咁样。咁佢哋点样做咧？佢哋就最后打算咧，就系将呢一个其实系 work 嘅呢一个广告咧，就废除佢，就将有枪啦、有战舰啦、有直升机嘅广告咧，就卖过一个广告啦。咁但系嗰个广告系冇用噶嘛。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呢一个节目咧，其实好搞笑，即系佢系俾你见到咧，即系几样嘢啦。首先就系呢一代嗰个问题吓，就系、是、冇人会牺牲嘅吓。咁同埋第二咧，就系、是、你见到呢一个政府咧，佢哋做嘅嘢咧，其实唔系为咗呢个国家好，佢亦都系冇可能可以做到呢样嘢，因为个个都系睇个媒体系点样反应吓，个个都系睇即系今日嘅 民意调查是怎样的、嗯、所以他们其实是想做那件事是好的，是想招揽多些人参与军队的、嗯、但是他们其实为即是想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就得失一些人，所以不如最后不要做，最后呢就做一些中位的事、嗯、但一些中位的事就令到你最后什么都做不到的、 嗯 啊咁樣，所以其實我哋而家西方國家咧，即係係預見緊呢一個問題嚇。咁呢一個問題咧，其實都好難解決嘅。咁我哋咧，澳洲路邊社咧，就喺呢一度告一段落。咁啊，非常多謝各位聽眾收聽。咁我哋喺西方論壇繼續同大家見面，多謝曬，拜拜， 拜拜。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仲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